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8集。认亲。程俊对他们的家事并不感兴趣，闻言只随意地嗯了一声。 等我过些时间回来再聊。 程俊手搭在门上，直接拉开门出去。唐军看了看时间，他妹妹的儿子快到了，也利落地挂断了程俊的电话，身侧还站着手下。他刚把黑色的手机放到桌子上，包厢大门就被打开了。门外，陆夫人、秦汉秋还有秦管家一行人都进来了。 秦先生，这边。 陆夫人站在门口边，让秦汉秋先进来。秦汉秋跟秦管家往里面走。自从秦玲出事之后，秦汉秋也开始意识到身处这个风暴中心，他也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，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秦玲。若当时他多警觉一些，陪秦玲一起出去，也许秦玲就不会出事。 唐老先生。 来的路上，陆夫人就跟秦汉秋稍微介绍了唐军。秦汉秋微微弯腰，他面容沉静，最近在跟秦管家学管理制度，抛弃了搬砖这些东西，秦汉秋学习的速度也超出了秦管家的想象。唐军连忙站起来，他手撑着桌子，之前给程俊打电话时的强自镇定消失，只看着秦汉秋，眼眶止不住地发红。 好，很好啊，这就是你妈妈。 唐军拿出了上衣口袋里一张保存的完好的照片，低头看了好半晌之后才递给秦汉秋看。 她十分聪明也。 说到一半，唐军就有些说不下去了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但血缘关系是割舍不了的。秦汉秋还是第一次受到长辈的关怀，开始有些不习惯。唐军拿出了照片，他就低头看。 我终于有脸去地下见我唐家祖辈了。 唐军伸手拍了拍秦汉秋的肩膀。 孩子，这多年辛苦你了。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国外生活呀？ 两人几番话之间也没了一开始的生疏。听着唐军的话，秦汉秋抬头看了唐军一眼。 啊，国外？哦，就是 M 州，那里你应该会喜欢。 唐军笑了笑。 M 州秦汉秋不止听过一次，秦修臣目前就在 M 州拍戏，库克老师也是 M 州的人。即便是听过，秦汉秋对 M 州也不算太了解，疑惑居多。秦管家也震惊地看了唐军一眼。他没有想到老夫人的来历也不平凡，根本就不是老爷在网上认识的普通网友。 就是我生活的地方。 两人在饭桌边坐好，唐军颔首，十分有耐心地回答。 放心，你在那里一定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 去 M 州生活，秦汉秋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 哎，我女儿跟儿子会喜欢国内一点。 纵使料到秦汉秋不会跟他一起去 M 州，唐军还是十分失望。他拿着茶杯，这会儿情绪平静下来，才看向秦汉秋。 那有机会带着我那两个侄孙去 M 州住一段时间吧。 唐军眸中带了恳切。秦汉秋没有忍心拒绝。他迟疑了一下才点头。唐军笑了下，这会儿高兴起来。 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两个侄孙啊？ 小林刚出院，等他过些时间好了，我再带他来拜访您。 秦汉秋神情严肃地回道。 冉冉，他是去国外了，他很忙，有很多研究要做。等他回来，我再跟他说这件事。 主要是秦汉秋不确定秦冉会不会见唐军。他一向很有自己的主张，秦汉秋不会擅自替他做决定。唐军当然知道秦冉很忙，不仅很忙，还很怪的查不到什么信息。不过眼下唐军没有说那么多。两人聊了半个下午，这半个下午都是唐军在跟秦汉秋说秦老夫人以前的事。直到四点钟，两方人马方才分别。唐军回到临时住所，身边一直跟着的中年男人才开口道： 部长，少爷、小姐，还有您钦点的几个人都已经到 M 州了，你看是不是要开始了？ 中年男人说的是黑客联盟的事。黑客联盟论正规，没有马斯家族那么正规的形成了一个家族体系，但也是制度十分森严的组织，里面的成员都是黑客界的领军人物。想要找一个人好好接管黑客联盟，还要必须被老部下承认，有点难度。唐军的家人除了发妻跟陆之行以外，都不知道他的身份。陆之行电脑天赋很高，但很可惜，他是世界级顶尖的程序员，专心开发各种程序，却并不适合联盟会长这个位置。所以唐军才广撒网，从后辈中挑了一行天赋还可以的人回来培养。 老李， 唐军坐到沙发上，没有回答中年人的问题，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说汉秋这孩子怎么样啊？ 闻言中年男人低头不好评价。唐军看了他一眼，微微叹息。 我知道了。 会长，您一开口就说您是 M 州的。 老李想了想秦管家当时的表情，略微拧眉。唐军摆手，只是站起来，手背在身后往房间走。 无妨，都是一家人，我的侄子要是真有事求我，求之不得。我过段时间见完我的侄孙再回 M 州。 他上楼之后，老李思忖了一下，就知道了唐军的意思，拿出手机给 M 州那边回了一句话： 会长这边还要见侄孙。 M 州收到老李电话的一行手下们面面相觑。 那培养的事情暂且搁下，会长要等他的侄孙。 这侄孙有那么重要吗？ 有人挑眉道，竟然把这么大的事情都放下了。程俊这边，程温如还在楼下，手上拿着一杯温水。他才刚来 M 州，虽然说今天有惊无险，他还是被吓得够呛，毕竟对方是马修啊。他正想着，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程温如拿起来一看，精神一振，正是129的回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